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楼市好声音，楼市好声音。 楼市好声音装修陪同公益计划开始喽！如果您想装修，不知道怎么设计，不知道怎么选主材，又怕有什么陷阱，没关系，找楼市好声音装修陪同计划呀！专家陪同师免费全程帮助您选择主材、和工人沟通，还有监督质量等问题。报名方式，您可以拨打节目组电话85013710，或者关注节目公众号安居好声音报名，等你哦。 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呢是晴天，北风四级左右，阵风呢六七级，最高气温零下四度，最小相对湿度10%。今天夜间晴天，北风二三级见四级，最低气温呢零下11度，最大相对湿度呢20%。那今天白天，北京地区呢受到冷空气影响，非常利于污染物的扩散，空气的污染气象条件等级呢是一级。我们代表预报编辑舒玲，感谢大家的收听，祝您一路平安。 房、卖房、租房、选房，一切不会再迷茫。 哦，真的吗？ 这里有最前沿的楼盘信息，最权威的房产行情，热议的焦点话题和贴心的家装服务，还有专业人士为您答疑解惑。 这么好，留个联系方式呗。 打开收音机，锁定 FM 107.3，每天下午2:30，主持人高燕、周杰准时恭候您的光临。 楼市好声音，让您的生活更惬意。 楼市好声音装修陪同公益计划开始喽！如果您想装修，不知道怎么设计，不知道怎么选主材，又怕有什么陷阱，没关系，找楼市好声音装修陪同计划呀。专家陪同师免费全程帮助您选择主材、和工人沟通，还有监督质量等问题。报名方式，您可以拨打节目组电话85013710，或者关注节目公众号安居好声音报名，等你哦。 让选择不再艰难， 让生活更加惬意。 房产在线， 听众朋友，本节目也在北京电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大家到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跟我们互动。 欢迎大家准时收听我们今天的楼市好声音。大家好，我是高燕。那近期呢，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委员会的官网呢推出了4宗的住宅的一个用地啊，供应呢应该是有产权房，共有产权房。那其中呢，海淀有两个项目的位置还是比较的理想的，比如说像清河呀，或者是西三旗。所以呢，我们今天就跟大家一起来聊聊这方面的话题。那为此呢，我们还是请来了我们的老朋友，来自嘉业房谈的杨乐。杨乐你好。 大家好。 大家呢，如果有这方面的问题呢，欢迎您通过我们的公众号安居好声音呢来和我们进行互动。另外大家如果想参加我们的装修陪同计划，那同样您也可以通过我们公众号的方式来和我们进行互动，把您的姓名、电话、房子的大概位置来告诉我们就可以了。那我们先来说说吧，这两宗这个共有产权房的一个情况。 就是跟大家去说一下，其实很多粉丝一直在问，就是包括我们明年可能会有哪些共有产权房可能能够申请。大家其实比较关心的还是在这个房子的后续的一些话题上，比如说申请啊，比如说摇号，比如说买房，经常会问啊，什么时候申请啊？其实一般来讲的话，我们还是要先从这个项目的用地开始供应，再去聊这个申请的事儿。因为没有地的话，是谈不到后边的这个房子能去申请的。 对。 而海淀的话，是在前两天的这个永亮家园项目啊，2000多套的房源已经是售罄了。所以我们如果再去考虑到海淀去买共有产权房的话，实际上就是我们现在在节目里今天说的这两宗用地，一个是位于海淀清河 河的安宁庄这个地块，另外的话还有一个就是在西三旗这两块地了。那实际上从这个住宅用地开始挂牌到它成交到最后的这个入市去申请的话，大概这个时间呢，从我们之前的经验来看的话，最快基本上也要在半年左右的时间。也就是说，如果您是关注海淀区的共有产权房的话，基本上可能要到明年的这个年中啊，可能是要到第二季度或者是第一季度的下半段的时间才能会有这个共有产权房去申请了。那这两宗共有产权房的位置呢，都是从我们来看的话都是比较不错的。那清河的安宁庄这块地呢，它是我们如果按照这建设用地的面积来看的话，应该是6万多平方米啊，其中建筑控制规模的话是141907平。然后如果按照这个我们现在的这种从现在的这种海淀的建设的共有产权房的面积来看的话，主要是以这个80-90平米的这种户型为主，那算一下的话大概基本上可以提供的话是1-2000套房源了。从这个供应的比例来看的话还是相对来说比较大的。我们都知道在今年的这个共有产权房，就是海淀这个永丰的这个共有产权房来看的话，申请人数其实也就是在一个3万左右。那如果这一个项目就能提供2000多套房子，我觉得就是您明年去买到这个项目的概率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大的。 嗯， 那价格方面的话，就是大概它销售的均价的话，其实共有产权房在它出让的时候这个价格就已经限定了啊。我们知道看一下这个价格是44800元每平，还有全装修标准。很多粉丝在这个我们的后台里面会提问说，这个价格是产权决定之前呢还是产权决定之后的。其实他就会在担心一个问题，就是我这个价格会不会再根据产权再给我打个折，按照产权比例。其实这个是不会的啊，我们看到这个价格实际上您可以简单理解为就是这个是产权这个之后的这个价格了。但很多粉丝还会在问说，我大概会占有多少产权呢？从现在来看啊，我们占有的产权比例只有在这个项目发布了申请公告以后才知道，就是现在您是不知道这个项目您是占有多少产权的。那同时呢，我在这还是要再跟大家去说一下，就是怎么说呢，我们现在去买共有产权房，您一定不要去考虑它的产权您到底占多少。因为这个房子其实我们从现在的共有产权房来看的话，这个房子您短时间内去出手去卖它的可能性这个还是不高的。您过分的考虑产权比例，就是我将来这个可能卖它会不会亏钱，或者是我能赚多少钱，这种都不是您应该买一个共有产权房应该关注的点。您应该关注的就是第一啊，这个房子的位置在哪啊，适不适合我。第二，的价格我能不能买到。第三的话，它的产品设计到底怎么样。你关注的更多的是应该这个房子的居住属性的这方面的东西。 嗯， 其实相比来讲的话，我们团队一直给大家去推荐，去你买共有产权房的时候，如果说有2个共有产权房，它大体上其实是价格差不多的，我们实际上更推荐您买那个产权比例占有比较低的那部分，您个人占比比较低的那个项目。因为这样啊，就是其实原理很简单，就是您买一个共有产权房，它从现在来看的话至少要住可能8年以上才能考虑置换的这个结果。 对， 那现在来看的话，如果您产权占比比较低，也就是说您要付出的这个房款相对来说就比较少。 嗯， 那因为考虑共有产权房的这部分人群呢，都是收入相对来说偏低的一些人群，您就踏踏实实的先少付一些钱买一个房子先住，这个是我们给大家推荐的一个理由。就比如说我们其实看到的像之前的大兴的像清源路东侧的这个绿地的星景苑项目，它的产权占比相对来说是比较低的，大概只有在40%左右。那实际上它的价格呢，其实在当时的话也是最低的，是17000多。当时那个项目买的人非常的多，就因为大家都认为一个原因，就是这个项目我是需要付出很少的钱就能把这个项目买到手里了。 嗯， 所以共有产权房您更应该关注的是我的居住的属性。另外的话就是说回来这个海淀清河庄的这个清河安宁庄的这块地啊，它实际上位置说实话真的是比较不错的，很多粉丝在吐槽这个价格，但实际上它就在五环边上，在这个京藏高速跟京新高速之间，在小米科技园旁边，附近的话地铁会有这个上帝站跟西二旗站，这个其实这边的商品房目前来看的话已经基本上是在7-8万的这样的一个水平了。从现在来看，您不要单比这个44800这个价格觉得它是目前来讲我们看到的已公布的这个共有产权房价格中最高的一个， 那实际上您应该跟周边去比一下，周边的话相对来说啊，确实是商品房已经是到了七八万的这样的一个水平，所以我觉得还是比较不错的啊。另外一块地的话是海淀西三旗的建材中路这块地啊，它的话啊是有体育用地，包括幼托用地，位置相对来说也是比较不错的，就在西三旗地区。地铁的话附近是有西小口站，东那个项目的南侧呢就是东小口的森林公园，距廖森的话其实也不是很远。那这个地块的建筑控制规模呢大概是在31629平米，如果按照它的所有的这个建筑控制规模都是用于建筑这个公有产权房，那算一下的话也能够提供几百套公有产权房，均价的话比刚才那个清河的地稍微便宜一些啊，是43600元每平，含有全装修标准。 嗯， 这个就是海淀目前的一个情况。 哎，所以呢，刚才我们也说了啊，这两宗地呢，如果说您有这方面的这个打算，那等着这个地差不多的时候哈，您真的是可以好好的 考虑一下了。尤其是这两块地，可能是明年海淀的整个一年中可能会推出的两块公有产权房。 嗯，而且有一个呢，基本上2000套左右，我觉得还是挺多的，是吧？ 很多。 嗯，所以呢，我们能买到的几率也是很大的。那大家一定要随时关注我们节目，还有一个就比如关注住建委的网站啊，等等等等啊。那除了海淀之外呢，我知道好像怀柔也有公有产权房的一些用地，而且价格20000多还挺好的哈。 对，其实大家对怀柔这个区域现在有一些可能我们很多人都认为怀柔是一个环境比较好的地方，比如说雁栖湖等等啊，它其实对这个整个怀柔的楼市并不是很熟悉。其实从我们现在来看的话，怀柔整个区域内现在供应的新房相对来说是比较少的，就是如果我们看到这种新盘包括新的地的话，其实也就是在5-6个左右。那这个地的这个入市呢，其实对于整个区域来讲，包括是整个想在怀柔去买房的这部分人群来讲，都是一件比较利好的事情。因为您可能看惯了这个二手房，就认为二手房可能会有它的一些相对来说的不足，就想看看新房，但那个区域内又不是很多。但是今年呢，其实怀柔这块地我觉得还是比较值得期待的话，25600啊，这个价格还是相对来说比较合理的，同时是包括全装修标准的。那建筑控制规模的话是67633平米，提供的话是可以提供数百套公有产权房了。同时呢，其实怀柔本身的话，它现在还有这个比如说这个碧桂园的这个碧桂园中心面向我们怀柔户籍的这部分人群的申请还没有进行，包括的话还有一个在这个我们京良的这块地也没有推出。实际上到现在看的话，到明年其实怀柔整个的话还是有三个项目可以去期待的，所以对于怀柔整个本地人来讲的话还是比较好的。那这块地呢是在这个雁栖镇的陈各庄村，大家如果是对于这个当地人可能会相对来说熟一些啊。如果说您是关注这个区域或者在这个区域内去工作的人群，可以看一看，在地图上看一看这块地到底在哪儿了。 嗯，没错。像怀柔呢，我一直觉得它可能相对来说是属于那种养老啊、度假的一个地方，是吧？ 对。 那现在既然有这个公有产权房，那说明它是不是也有一些改观？ 是这样的，其实现在怀柔整个区内呢，它是现在有自己的科学城的相应的建设的，未来其实会包括 其实会有产业的， 对，包括影视基地，包括有一些大学可能都会在怀柔有相应的一些入驻。 嗯， 那其实我们如果说熟悉怀柔的话，从望京，其实因为之前我们去这个地区踩过盘啊，就是我们在这个经常会在跑盘的路上，那其实从望京开车过去，如果说你错开早晚高峰的话，实际上真的还是挺快的，其实交通方面真的也是比较方便，走这个京承高速的话， 哎，所以还是挺快，而且那边嘛，这个地铁是吧，就是要开通了之后，我觉得还是很方便的。 嗯，这种铁路的这种建设，其实现在来看的话，就避免了那种堵车嘛。其实如果说我们将来就图一个环境好，在一些远郊去居住的话，我觉得也是比较好的，尤其是我们的一些老年朋友，或者是我们想改善的一些朋友。 对对对，好，刚才说了一个海淀，对吧？说了一个怀柔，哎，那我们下面再来说说通州。哎，我觉得通州的这个地方，而且是共有产权，价格这么便宜，还是挺诱人的。 对，这块地呢是在通州的马驹桥，它的共有产权房呢是25000。然后这块地呢，大家如果熟悉马驹桥这个区域内呢，这边有一个比较熟悉的二手房的楼盘叫富力商业居，就在这个小区的西边。这块地呢相对来说也是不小啊，这块地的话是京沪高速的东边六环路的北侧，附近的话到这个地铁亦庄线的京海路站稍微可能有点距离啊，但是其实周边的入住的成熟小区已经比较多了。那马驹桥这个区域内呢，其实从现在来看的话，我们一直在给我们的 听众包括我们的粉丝去推荐的时候，就是您如果说就在亦庄这个区域内工作，包括在大兴工作，那如果您想考虑一个总价比较低房龄比较新然后您的这个相对来说想去这样买一个房子的话，马家圈这个区域内我们是比较推荐大家去考虑的，就是比较这种我们有比如说不想买老婆小然后首付预算有限您就买这块就不错了。有这个很多粉丝可能会有这样的一个疑问，就是说我认为这块地离地铁相对来说远一些，我认为这个地方可能是两区交界可能这个马家圈这个区呢我认为它的交通稍微有些堵，但实际上这些都不是说什么特别的问题，因为如果您真的是预算就那么多，同时您又对于这个房子有一些相应的要求的话，那这个是没有办法的。因为我们经常说的一句话就是您就别挑自行车了，因为这个地方呢它是比较适合您这个低首付去上车的一个地方。因为我们的经常说的一句话就是上车，那这个区域内呢就确实是这样的一个情况。那这个共享产权房的推出呢实际上就更适合大家了，因为这个25000的这个价格 是 你现在如果在这个区域去买房的话真的是找不到的、 啊、 找不到的 对， 那它这部分呢一共的这个如果去算一下的话大概也是能将近提供1000套房源左右的这样的一个水平。 关于这个通州的一些地界哈，其实可以多说两句哈，因为毕竟这个以后的利好还是挺多的， 相对来说比较多的。对，其实通州这个区域现在是这样的，我们在这个上节目之前呢，其实又有几块地去更新了。又有几块地是刚刚挂出来，我们也是刚刚得到消息。其实在通州的话还有两块地，一个是台湖的这个，其实两块地都在台湖，一块的话是在这个我们大家比较熟知的这个东亚上品台湖这块区内，就真正的是在台湖区域里面大家比较熟知的像这个环球国际影城大家其实都听过很多次了实际上这块地呢就在这个附近，那它大概的这个价格的话是30000块钱左右，含全装修标准，如果按照建筑控制规模大概是在54407平，然后大概的话提供的房源可以是在600套左右。另外的话台湖镇还有一块地，这块地呢其实说起来这个位置呢可能比较难以描述实际上它是在这个次渠地铁站的这个整个的东南边一些，这块地呢大概提供的套数呢我相对来说多一些，可以提供1000多套，那这块地的价格呢是25600，跟刚才我们去说的马家圈这块地比较相似。通州从现在来看的话是属于我们的共有产权房供应的相对来说的数量比较多的，我们能知道现在还没有申请的像北神树的这个 B30 的地块，像包括像那个我们的宋庄的地块，包括像这个西吉的地块，包括我们现在刚才给大家就说了三块地，实际上通州呢是从现在来看的话还有6块地，然后同时还有一个通和家园是申请结束没有去开盘。整个通州现在看的话就是它的这种新房的这种纯的商品房的这种供应相对来说确实是少一些，但是这种有保障性质的这种共有产权房供应真的是非常的多。 对， 其实也能够体现出来其实我们现在来看的话就是对于我们的一些刚需人群是比较友好的。 是的，而且呢通州的二手房呢有一些也还算比较新， 对 吧，大家可以选择的余地还是比较多的啊。今天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这个今年不能说今年了，明年 对这些地可能是要到明年的时候才能入市。 对要入市的一些地的一些情况啊。大家呢如果有这方面的问题呢，欢迎您通过我们的公众号安居好声音呢来和我们进行互动。另外大家呢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公众号把您的姓名电话房子的大概位置以及装修的时间来告诉我们参加的我们的装修陪同计划。因为呢年底了哈，虽然现在是淡季，但是现在可以马上这个预约一下开春的我们的这个活动哈，因为确实等开春的时候要装修的朋友就比较多，那可能会排队的朋友就会比较多一些啊，所以你现在可以来进行报名。那我们下面再来说一下这个，除了刚才说到这三个区域哈，其实还有3座共有产权房的也是即将入市，那可能这些要入市的地方就分布在比如像顺义啊、房山啊这些区域了，对吧？ 对，其实我们现在看到在这个有关的这个土地入市之前呢，我们现在有关部门也会做一个预申请，就是这个公告会发布，在它正式挂牌之前呢，会出来让大家去看一下。那这三块地呢，就属于这种情况。其中呢，一个是顺义的北小营镇的这个地块，它的这个房子呢，相对来说真的就比较多了。一共预计的话，根据我们去推断之前的经验来看的话，几乎是可以提供3000套房源。这个房屋销售均价呢，是不高于20000块钱。 每平，同时是含有全装修标准的。怎么说呢，这块地可能对于其他的这个区域内的人可能相对来说会陌生一些。大家如果说到顺义，可能经常会听到的是比如说顺义城区，或者是后沙峪，因为这些年的话后沙峪其实建了很多的不管是我们的公共产权房，还是自主性商品房，还是商品房，还是别墅都是有很多的这种供应。包括大家可能会对于如果实际上这种买房的话，也会发现在仁和这个区域内，就是在这个河边的这个西侧，也会有很多新房。但实际上对北小营这块地是相对来说比较陌生的。那它实际上是在我们的相对来说顺义整个偏北的这样的一个区域内，距离城区有一定距离，我觉得更加的适合我们这个顺义的本地人去买。而且同时的这个价格是目前来看到的顺义的共有产权房中单价最低的。如果我们按照90平米去计算的话，大概180万左右就能够买到90平米的两居或三居了。如果公积金贷款的话，大概您6-7十万就能够去付到这样的一个钱。那实际上对于我们本地人来讲是一个比较友好的价格。但是实际上咱实话实说，这个位置相对来说到城区确实是没有像其他的几块地那么优越。 嗯，就稍微远一点。 对，稍微远一些。 对，那其他的一些比如配套会好一些吗？ 嗯， 未来 我们从现在来看的话，其实比如说到牛栏山呀，包括到马坡呀什么的，我觉得这个距离相对来说还是比较近的。 嗯， 比较近的。 那咱说说房山吧。 对，其实房山呢这几年大家关注的也比较多，因为这个区域的价格相对来说比较便宜。那房山还有两块地即将供应，一个是房山区的拱辰街道地块这块地的建筑控制规模呢是71581平它的居住全部的规模呢也是用于建设共有产权房。根据这个平米数去算一下呢，大概也是能够提供大几百套房源的。它的房屋销售均价呢是不高于29000元每平，同时含有全装修标准。大家对这个拱辰街道呢相对来说可能有点陌生。那实际上如果熟悉房山人的话可能会知道，这个其实就是在如果看这个地块的编号来看的话，应该是在大学城或者在良乡这片区域内。从现在来看的话，它属于整个房山区域内目前来讲包括配套包括发展可能是相对来说比较好的一片区域内。所以它29000的这些价格我现在看也觉得不高，因为从现在看的话周边的新房包括之前华发拿的那个限定房的价格来看的话，周边的二手房也好还是限定房也好，基本上次新盘包括一些新盘的话基本上是在4万多5万的这样的一个水平。那如果是29000的话，我觉得还是相对来说比较合理的。同时呢还有一块地呢是在房山的城关街道地块，这块地呢建筑控制规模的话是61190平。如果说提供套数的话，大几百套房源的这个量，那价格的话是11800，含有全装修标准，是在房山的城关，那实际上是房山的一个老城区，相对来说配套也是确实比较成熟的。我认为也是比较适合刚需去买的一个房子。同时呢这三块地非常有意思它都是有这个自己配建的基础教育用地的，也就是说它自己有这个教育配套。 嗯， 将来您孩子可能上学的话买了房你可能就能在旁边上学了，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好的。 对，其实我是特喜欢这样的，就是你看现在多少人啊，为了这个孩子上学，比如说你前面几年在一个地方，然后等到了一个什么时间，然后就要搬到另外一个城区去，然后等上到城区那边吧，可能 要再考， 对，然后你要再去调就真的是挺麻烦的。所以我可喜欢那种比如说像类似什么大学城啊之类的，它里边又有小学有中学又大，一站式搞定了， 对， 又不用搬家，而且又能买到一个合适的房子，住起来又舒服啊，我觉得还真的是挺好的一件事。 挺好的，尤其最近的话，其实我们接触到很多粉丝都会考虑一个问题，就是其实现在的节奏生活越来越快，那我考虑孩子的问题，我也考虑照顾他的问题。我这个孩子上学的时候，我要接送啊，包括考学啊，包括其他的照顾啊，都是不是方便？那实际上就在家门口去，能够去这样去上学，包括这种安全问题等等，我觉得都是确实比较好的。所以您买房之前，尤其是买新房之前，一定要多看看规划，就是我们的相应的规划，比如说这块住宅用地已经供了啊，这个商品房已经推出了啊，周边还有没有其他的商品房的用地供应，包括其他的用地有没有教育、医疗、商业的这个整个的这种规划，其实这个是可以在我们相关的资料上您自己就能够看得到的。不用说您去这个售楼处买商品房的时候，有一些销售可能会跟您说您不信，但实际上呢啊，它是在这个规划里面就有这些相应的这种规划，都是自己能够去看得到的，还是要多看看。

安居快讯呢，我们先来看一条我们台的一个消息哈。2018年的12月31号的22点到2019年的0点30分，由北京人民广播电台、中国有声阅读委员会、中国青年报社主办，西城区文化委员会协办的诵读点亮新年2018到2019跨年之夜特别活动，听祖国的变迁节目呢，会在北京五大特色书店进行。多位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的主持人，还有像京味作家、表演艺术家、书香家庭、大学生，还有就是海外留学生，以及北京电台所征集的19对优秀诵读人共聚一堂，以诵读经典名篇的形式呢，去唱响祖国的颂歌。那活动呢，设计了1+1+5的模式，也就是一个主的这个直播间，一个主会场，五个分会场。那活动呢，会以红楼公共藏书楼作为主会场，联动全程，掀起全程的一个诵读的热潮。同时呢，会连线我们宝岛台湾啊，两岸携手来诵读，迎接新年。那跨年活动呢，是以北京电台文艺广播为主直播间的，那联合北京电台的交通广播、青年广播共同进行音频直播，听听 FM、 北京广播网，还有北京时间、中国青年报官方的 APP， 还有一直播、凤凰峰直播以及网易新闻就会同步的进行视频直播。12月29号到12月31号呢，节目将推出新年迎钟声的抽奖活动，参与互动就有机会来获得幸运的奖金和精美的奖品。那详情呢，也请大家来关注北京电台文艺广播微信公众号。好的，下面呢来看一下我们的安居快讯哈。在2018年快要收尾的时候呢，北京楼市久违的热销场景呢集中出现。那近一两个月集中获得的预售许可证的很多的项目选择呢，会在年末去开盘。位于二环、三环、四环的项目呢一经推出，去化率呢就不俗，但是仍不能掩饰北京新房市场全年的一个颓势。热销和去化难同时并存的北京楼市呢，又会何去何从呢？ 其实是这样的，就是今年整个市场确实是不如往年啊，也更加回归了到我们一个理性的房子是用来住的这一点上来。但是我们现在其实看到这些最近取证呢，就是大家看到了二环边上的，比如说这个西城天柱项目，包括像这个三环边上的，包括像其他一些项目，都是因为它的环线位置上更好。其实这个是始终在我们的现在的购房人，包括我们的听众的一些的整个的理念里面，就是认为买房还是要看地段的。 对 对，这个其实是这个深深的烙在我们的这个心里的。所以我们很多的时候就会发现，一些好地段的房子确实是它卖的比较好，但是从现在新房的这个市场来讲的话，其实不仅仅是好地段，因为我们看到这个统计呢，它并不完整。那实际上像之前的大兴有一个项目，它是在六环外，但是它依然卖得很好据说当天的话应该是卖了几百套房子，它开了17，也就是几百套房子，卖得也很好。它首先的一个原因就是我们购房人更加看重的是因为这个项目的产品包括整个的设计会更好啊，它这个整个是89平米的这个三居，做到了三间房子朝南，同时是非常大的一个面宽，而且是整个的房子都做到了这种全明的户型。那我们如果将来再去看这个新房的话，大家其实不光要去看地段，当然我认为地段是很重要的，另外的话您可能还要看的一个就是比如说是这个项目的整个的产品，包括户型，包括它的开发商，包括它的物业，包括它的价格等等，是要全方面去考量的。那其实这个并不是大家唯一去衡量的这样的一个因素。而且同时大家都知道，未来在这个整个四环里面，包括四环边上，可能越来越少的会供应这些住宅的供地了，实际上更多以后的可能是会出现在五环到六环之间这个区域，包括其实更加到六环外了。大家其实要再看房子的话，如果您是看新房的话，实际上眼光应该再往下再往外看看了。 好的，我们来关注第二条信息啊。市发改委投资处负责人介绍呢，说在经济意义的一个发展方面呢，2018年安排了88个项目，涉及非首都功能疏解、城市副中心发展、冬奥会、冬残会项目的还有一些这个交通网络等方面吧。那截止到11月，已经完成建安投资418亿元。 这个其实就是刚才跟我们说的第一条，我觉得比较让我去这样去跟大家说的一个因素，就是其实我们不管是京津冀，还是我们现在整个往周边的这种交通，包括整个配套都会做得越来越好。其实大家买房真的不用再非要或者是置业或者是工作非要集中在市区这个段内了，因为它真的是大家都知道这个 比较拥挤，然后人比较多，可以往外去看看。那我们刚才在上节目之前也看到了，在2019年1月1号，包括这个兴延高速、这个延重高速平原段都要通车了。其实，这个就是我们刚才说到里面这个很多的配套设施，真的非常方便。那您现在如果走这个高速的话，再从我们的整个城区，包括昌平等等，到这个其实延庆，真的包括未来的冬奥会以后的世园会，都会很方便。那其实大家真的是可以往外去看看，同时也感谢真的我们现在的基础建设，包括这种配套的这种这么快速的建设，包括做得越来越好，真的是。 好的，我们来看第三条信息。经过一段时间的试运行之后呢，近日公租房里面的人脸识别的系统也是正式上线运行了。那部分的公租房住户呢，也是开始这个刷脸来进行进出社区和单元楼门。目前在人脸识别系统之后的这个数据库当中呢，已经采集租户以及同住人系人面信息的一共是10万多条。在启用这个信息的社区呢，陌生面孔就会被拒之门外了。 对，这个其实我们很多的这个印象中还是在电影里看到这种可能你一刷脸 对 然后 就然后 门开了，但实际上这个系统呢，包括这个整个技术已经其实很成熟了。 是 这个执行这个项目的这个人脸识别的这个公租房呢，其实我在去年的时候也去这个项目去采访过。那这个项目其实做的真的是比较好啊，它会其实会先收集我们的这个些现在的真正的用户的一些信息，然后您如果是不是这个小区的用户，您可能频繁出现在这个小区里，它会进行报警。那现在又做到更厉害，就是你如果真的没有在访客系统里，包括不是这个项目的住户，可能你真的就进不去这个小区了，越来越安全。其实这个主要推出人脸识别系统，包括我们这个是叫做技术防范的这方面的一个层面啊，更多的是考虑，首先第一个就是我们的这种转租转借的这种公租房的那种行为。大家都知道，其实在最近的时候也在严查这个，因为公租房实际上它是为了解决我们一些低收入人群的一种保障房，它不应该被用作牟利啊。有些可能一些可能是黑中介，包括一些二房东，他会用这个去赚钱，这种肯定是不行的。 但 是这个技术方面技术层次的这个防范呢，其实很大程度上能遏制这个。然后第二个就是这种系统呢，其实还有一个优势，就是它未来是可以比如说照顾到我们的独居老人等等，包括对于我们的这个安全会更加的这个有这种保障，那其实是非常好的一个手段。同时呢，其实我们不仅是这个技术方面的层次的防范，其实还有人员的这个层次上的。以后的这个我们的其实共有产权房大家也知道会有这种家访制度，包括其实现在的公租房也会，它每年会有这个相应的工作人员去上门去入户调查。其实所以这种存在呢，就是你如果真的是想要把这个保障房去转租去牟利的话，其实风险还是很高的，同时它承担的后果也相对来说比较重。那如果您真的是被查到了，那您可能面临的是很多年不能再去申请这种公租房，包括共有产权房啊。就是如果真的您正在住公租房或者未来住这种共有产权房，就劝大家不要想着可能用我们的这个很大力度上去推出的为我们保障房人群去这个提供福利的这样的房子再去牟利了，这种真的是不可取的。 对，甭说是在这个公租房了，你看我们台这边现在也都实行人脸识别了，对，我们最近也是这个应用上了这样的一个系统啊， 对， 还是挺好的。好，我们来看下面的一条信息哈。12月26号呢，房产平台发布2018年中国住房租赁报告，报告指出呢，1.67亿的流动人口呢为租房的需求第一大群体，其次呢是普通的高校的毕业生。从租金层面来看，刚性租赁需求呢还是占主导，每月1500块钱以下的占比是64.5%。而受监管政策的趋严影响，热点城市的租金快速上涨得到抑制，使得租售比呢降至2.1%和2.2%。 其实就现在来看的话，如果是北京的市场来看，我觉得以后的这种租金可能真的是会越来越趋向合理。因为我们在最近看到很多好地段的这种集体土地租赁房都正在被批复，正在建设包括大家可能熟知的四环边上、五环边上很多这种用地，未来会集中的进行一个供应。我觉得如果真的是租房未来也没准是一种我们的主流。 所以我觉得像这种租金啊，就是确确实实一般想租房子的肯定一个是刚需最多，对吧？然后呢再一个呢可能就是有一些特殊需求，你比如说像上学是吧， 对， 就是这种可能会比较多一点。所以就是你租金真的是如果特别高的话，确确实实很多人是没有办法去承担的。 对， 好的，我们来看下面一条信息啊。哎呀，说到海南三亚，就刚才我们还聊呢，说有朋友说这两天在那边还是很舒服的， 很舒服， 是吧？ 对。 近期呢，从三亚市的财政局获悉呢，该市围绕海南自由贸易试验区和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建设开局之年的一个重点任务，将国家财政部下发的20.37亿元的综合财力呢补助资金，用于中央商务区生态文明建设、完善路网基础设施设计建设以及改善饮水安全项目等这个七个重点的项目，旨在促进城市经济转型的升级，不断来提高基本的一个公共服务水平。 对，相信三亚未来会更好吧，因为其实我本身真的是特别喜欢三亚这个城市。 嗯， 我之前在这个里面去旅游的时候，在这住了半个多月，甚至都不想回来了。 很舒服哈。 对，很舒服。 除了桑拿天的时候，其他时还很好。 还是很好的。那很多其实我们的听众可能更关注的是在于买房，那实际上海南的话它是有这个相应的限购政策的。 嗯， 包括很多听众包括我们的粉丝会经常问我们，就是有一些旅游城市包括环境比较好的城市，我要不要去买这个房子。那我们一般来说给大家的建议就是，您如果真的是看中这个区域内的环境，或者是这种旅游城市是去置业的话，那我们首先推荐的就是您这个房子就是考虑我是去度假居住的，不要想着说这种城市的房子我去买房能够挣多少钱，一个月的话一年的话，我能如果去住上一个月到两个月啊，去住这个房子，我觉得这个房子就值得您去买，值得您去享受一下生活。我觉得这种如果您手头的预算比较好的话，就推荐大家去看。那如果您说是我就想是手里有点闲钱想去投资那种旅游城市的话，我们一般来说是不建议大家去这样做的。 嗯，没错。不过呢，反正就是大家还是以自助为主的话哈，比如说您要真的是有一年有很多时间可以在那边，我觉得还是挺好的。 很好的。 所以啊，其实哎呀，我那天也在想啊，可以在比如说那天说到这个崇礼那边哈、啊、 对， 如果那边比如说能有一套房，我夏天去， 对， 因为那边真的很凉快， 很凉快， 你不用打空调，你就可以夏天在那边。然后呢，比如说在三亚这些地方呢，我可以冬天去，是吧？那你这样的话，一年四季还是很舒服的， 很舒服，很舒服， 真的是哈。所以呢，这个大家还是要好好的仔细考虑一下，我们还是一定要以自助为目的来去做这些事情啊。好的，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的安居快讯哈。大家呢，如果还有一些什么样的房产问题呢，欢迎您继续通过我们的公众号“安居好声音”呢来和我们进行互动。来，我们再看今天的我们说的这个地块的这个问题啊，比如说。可能在有四个项目吧，现在是可以查询资格审核结果的，最多可能应该是有3.36万的人去申请，是不是？ 对，其实我们一直在说，就是包括这种供地的这种供应，包括在告诉大家之前的这些项目多少人申请，很多听众可能觉得，哎，你说的这个好像跟我没多大关系，我就关心下一个项目什么时候申请，或者是我有没有这些条件。那想告诉您就是，第一啊，您熟知的供地的情况，就能预知到明年有哪些区域您可以买，可以值得关注，这块地卖多少钱。再有一个，您看一看之前的项目的申请人数，您好心里有个底，明年在这个区域内我要想去申请这个项目，大概有多少人跟我同样的想法。因为这个申请人数的话，它基本上的增幅或者是递减不会变化太明显。那我们现在看的话，就是朝阳的两个共有产权房，一个城之畅悦园这个是在管庄的，另外的话有一个叫做锦安家园的项目，这个项目在东坝，它是可以查询这个资格审核结果了。最终城之畅悦园的申请人数是3.5万户家庭申请，而锦安家园的话是3.6万户左右申请。那如果说明年您关注朝阳的共有产权房，您就可以研究一下，就是我在关注朝阳的，比如说像豆果庄的，包括像另外一块东坝的项目啊，就是大概啊，可能会有这么将近2-3万人同样跟您抱有这样的一个想法，我到底能不能买到这个房子，有多大概率买到，我要不要值得去等一下它，还是我要去买二手房，这个最好是做到心里有底的。另外提醒大家，这个资格审核结果是非常重要的，您一定要按时去查。 嗯， 我在上节目之前，很多粉丝在问我说，我这个申请的时候可能填的这个信息呢是非经济的，审核的时候不知道怎么就变成经济家庭了，这种情况怎么办？那您这个审核结果出炉以后呢，它是有这个复议的机会的，您可以提出异议。那如果错过这个，那您可能就没有办法去改这个相应的这个结果了。 嗯，没错，所以就是自己申请的东西嘛，自己肯定要 上 心一点， 对， 对不对啊？好，那我们再来说一下关于这个顺义啊，有一个最大体量的共有产权房， 昨天摇号了，是不是？ 对，昨天摇号了。然后这个项目呢叫做博悦雅苑，位于顺义的后沙峪啊。这个项目总套数是2952套，这个套数是真的非常多，将近3000套。那他最终申请的确定人家庭呢是17319户，通过资格审核呢是8825户，其中本市家庭呢是7178户，非本市的户籍家庭呢是1647户。从现在看，这个比例呢大概也就是在个位数比一内这样的一个概率，就是您如果真的是想买一套自己住的房子，这个房子我觉得这么低的比例，您如果摇中一个相对来说比较靠前的号，你就踏踏实实买就行了。因为这块的话啊，不管是从价格还是从未来的发展，我觉得都是比较不错的。顺便再提醒一下大家，就是顺义呢整个从现在来看的话，供应的共有产权房真的是非常多。如果您是在顺义本区内工作的，或者是顺义的无房的家庭，真的得好好关注一下了。 嗯，没错。我们看看还有几分钟的时间哈，最近有没有一些大家的这个问题可以跟我们来分享一下的？ 嗯，这个首先呢就是这样的，我们经常会在有人在问，就是我们现在可能在节目里说的很比较多的是这个我们的共有产权房。那实际上呢，现在其实新房方面呢，主流的其实第一就是我们的这种现房价、净地价的项目。第二个就是可能买的更多的是这种共有产权房。第三部分呢是这个纯商品房。这三部分构成了目前我们现在的主要的新房市场的一个情况。那想告诉大家，最近呢，我们统计了一下，大概是有将近52个这种现房价、净地价的项目的一个名单，就是它是包括取得了预售许可证，包括已经确定了产品。跟大家去说一下，这个其中呢，现在来看的话，大兴是相对来说是比较的多的。那大兴呢集中在了黄村，包括旧宫，包括亦庄区域内。如果您真的是考虑在5万多左右的这样的一个置业的一个水平的话，我建议大家往大兴去看看。另外的话，很多人在问说这个你说的这个现房价、净地价公布的这价格，比如说52695或者说50016，会不会有一个相应的，大家会都认为有没有折扣？那其实从我们现在的这种来看的话，有一些项目的话，现在会拿出一些特价房来，就是还是有一定折扣的。大家现在频繁问我们的就是能不能这个找点福利呀，或者是能不能有这个相应的好房子呀？那大家在年末的时候，我推荐大家去好好看看。因为像我们知道的很多像地铁旁边的一些项目，现在目前来说年末的话都是有特价房的，大家可以去好好看看。您不要看到这个现价就觉得它太高了，可能跟您的预期的话还真的是比较相近的。 嗯，没错。反正我觉得在年底的时候哈，不管是新房还是这个二手房，其实都是淡季，对吧？ 对。 但是呢，反过来说，虽然是淡季，但是你这会儿如果你有买房，你去看一看，可能会谈到一些你自己所意想不到的一些好的结果。 对， 对吧？ 确实是这样的。 所以呢，如果大家没有什么特殊的一些情况，但是呢自己又很想买房，年底的时候是不失为一个好的时机。 好时机，尤其是这种房子它跟共有产权房还不一样。共有产权房从现在来看的话，就是您要不然是户籍在，要不然是您是社保在这个区域内才能去买这个区域的房子。但是这种商品房的话，它就没有这个相应的限制了，您还是可以好好看看的。包括的话，其实现在因为整个大兴现在真的是非常多的项目啊，然后同时呢，您如果考虑价格稍微低一些，我建议您可以考虑一下房山。像房山青龙湖这个板块呢，据我们团队收到的消息，明年可能有一些项目也要再推出了。它因为整个的现价就是相对的来说就只有3万多，那如果它要再有一些相对来说有一些这个特价房的话，那它的价格可能真的相对来说会是比较低的。您可能总价200多万就能在这个区域内去买房了。而且我推荐大家就在看房子的时候呢，还是要关注一下我们相应的比较业内的一些数据啊，就是多看一看这块地当时开发商拿地的时候的溢价率的一个情况啊。就是如果说这个项目的溢价率相对来说偏低的话，就是这个开发商因为他在拿这个地的时候相对来说竞争比较小，而且它的利润相对来说高一些，它可能做到的房子的相对来说品质包括设计的产品会比较好。再有一个，如果说考虑到市场的因素，它可能真的会再拿出一部分这种空间来给您就是打个折什么的，所以推荐大家去看看。 嗯，好的。最后一个问题，因为时间到了啊，这个有都结盟问到说，如果说把东城的这个户口迁到比如说其他兄弟姐妹的其他城区，可以申请公租房吗？因为东城不是一直没有吗？ 从现在来看的话，其实东城呢，东西城呢也会有一些区域内把他的这个房源拿出来给您分配的。我还是建议您可以，如果先已经备案成功了，您还是等等。如果说没有备案成功的话，这个整个的这种操作的话，相对来说时间比较长。 嗯， 我 不知道您还能不能去等。那如果说您的户口确实落到了别的区域内，那现在公租房那种街道备案的这种公租房呢，就是以这种啊您去户籍所在地的街道去提出这个申请。那如果已经落成了，那是肯定可以的。 对，好的，由于时间关系，今天我们就跟大家聊到这儿了，以后有时间我们再继续来聊哈。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专题节目，明天我们来说一说关于这个房产方面的这个法律问题哈，我们明天再见。 今天活动一开始啊，要向大家道歉，因为年底了，海参市场价格整体上调，而想购元旦巨献带来的10块钱一根的一级品野生海参，已经影响了同行业的价格底线了。所以今天、明天将是本年度最后两天的海参福利了。 没错，年底是销售的旺季，自然是同样呢，也是大家喜欢的新年节礼。但是因为啊，今年夏季高温，大连辽参受灾严重，损失了1/3的参苗，货源紧张。所以才造成了这个辽参的价格高不可攀的现状。 嗯，那今天不用纠结了，厂商零售价格1999元一盒的地中海一级品野